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54集。提出来图书馆的还是云建威，大学图书馆的氛围他还是很喜欢的，虽然自己不爱念书，却喜欢这种被书海包围的感觉。另一方面，云建威坚持认为自己现在多和他哥在 S 大的图书馆坐坐，以后肯定能真的和他哥每天一起泡在图书馆学习。云建威藏着自己那点兴奋的小期待，装模作样在书架上拿本书，看也不看就抱去找他哥。齐峰听说他今天想待图书馆，出门前带上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和两本书，正坐在位置上写作业。齐峰的电脑是琪琪送给他的大学入学礼物，使用笔记本电脑则是云建威手把手教的。最开始齐峰甚至分不清 USB 接口和电源插口，连桌面上的我的电脑都找不到在哪儿。云建威抱着书坐下来，齐峰停下手里的事看过来。 想研究蝴蝶？ 两人在大书架后头的角落压低声音说话，云建威这才注意到自己拿了本讲蝴蝶百科的书，还是全彩页。他哪懂什么蝴蝶，但还是很要面子的点头翻开看。没出五分钟，云建威就被让人眼花缭乱的专业名词弄晕，头痛把书放在一边，去书架上又找了本外国小说回来看。齐峰倒是拿起那本蝴蝶百科的书安静看起来。两人在学校里待了大半天，下午云洪洲过来接人，准备回临安。云建威恋恋不舍地跟在齐峰身边，叮嘱齐峰： 哥，有空就回临安看我。 齐峰一直送他到学校门口，闻言点头： 你要有不懂的数学题可以拍照发给我，我打电话给你讲。 不是让你回来给我当家教，我就是想你，想见你，你到底明不明白？ 当然这些话云建威只是心里想想，没敢当着他哥的面说出来，他知道现在还不是捅破这层纸的时候，或者说推倒这面硬邦邦的墙。云建威把他哥给的卡片全部都画完了，目前的问题是他不大敢上色。午间吃饭的时候，他和戴子英他们一起研究卡片。 哦，我觉得我的线稿画得真棒， 棒棒棒， 可我上色真的不行，把线稿毁了怎么办？ 要不你找别人帮你上色。 云建威想了想，他是认识些读艺校的朋友，但艺校离他们学校太远，要是把卡片打包送过去让人帮忙画好再送回来，卡片很容易被碰坏。戴子英忽然想起什么： 我记得五班的沈纪念很会画画。 你认识他？ 也不是认识，高一的时候我们排球社有自办活动，那张宣传海报就是社长找他画的。 戴子英把手机里高一的时候拍的活动照片翻出来给云建威看，云建威看了一眼，打响指： 就他了。 第二天中午，云建威和柳哲俊去五班门口找人，等看到沈纪念一个人从教室走出来，云建威喊他： 沈纪念。 沈纪念吓一跳，两人把他堵在教室门口。 跟我们一起去吃午饭吗？ 你一个人？那正好，一起去啊。 哎呀，走吧走吧。 沈纪念根本没法插话，直接被两个人架走了。到了餐厅，云建威坐下把包里的卡片拿出来给沈纪念看。 那这些是我画的动植物卡片，之后呢想拿去做成书签送给贫困山区的小孩。 我都画好了，可是我不会上色。答应说你画画画得很好，沈纪念，你有空帮我上色吗？ 沈纪念捧着一堆卡片看，慢半拍道：“ 可以。” 真的？太好了！ 我很久没画了，我这几天先练习一下，再帮你画吧。 还练什么呀？大英都给我看过你高一时候给他们画的排球社海报了，你画的那么好，你一直在学画画吗？ 没有学过。 没学过还能画的那么好？那你岂不是画画天才？ 没有，我只是比较喜欢，不过现在也没有那么喜欢了。 为什么呀？ 沈纪念没说话，正巧柳哲俊端着餐盘回来，这个话题便没有继续。沈纪念答应了云建威帮他上色，云建威就把卡片都放在布袋子里包好，连同自己的水性笔一起交给沈纪念。 看好你哦。 云建威对沈纪念比心，沈纪念乖乖抱着布袋子，有些局促点头。 我会尽量画好看。 吃完饭后，沈纪念要回宿舍，云建威忽然想起什么，喊住他：“ 纪念，你每周五回家吗？一个人？”“ 不回，我一直住校。” 云建威点点头，与他挥手道别，搭着柳哲俊大摇大摆走了。过了半天，沈纪念给云建威发来一张照片，是一张上完色的卡片。云建威一连发好几排感叹号：“ 太好看了，你好牛啊！” 加一堆眼冒星星的表情。沈纪念那边过一会儿才回复：“ 好的， 剩下的帮我画完吧，暑假前给我就行了。”“ 好。” 云建威又发过去一大堆谢谢您、爱你、感叹号和表情包。沈纪念大概是被他这种轰炸式聊天方式吓到，半天才回一句：“ 我上课。” 然后就再没回复。从那以后，午餐四人组多了一个被迫加入的沈纪念。沈纪念安静，总埋头吃自己的饭，不参与交谈。每次午餐时间，他都带一叠画好的卡片交给云建威，云建威就拿给其他人看。柳哲俊捧着卡片赞叹：“纪念画画也太好看了，这个上色好美，好治愈啊。”“ 我的眼光肯定不会错啦。”“ 纪念画画这么好，怎么没有读艺术生？”“ 奶奶希望我读文科。” 一旁冰晶先吃完了他盘子里的一点猫食，坐在一旁玩手机，他忽然开口：“ 周末好像要从看守所出来了。” 几人都是一愣，柳哲俊傻乎乎道：“ 哦，原来他这阵子都被关在看守所里啊。”“ 象征性的关一下，他爸大概也是嫌他太能惹事，就把他扔看守所了，一个月都不到就叫人把他弄出来了。” 沈纪念低头吃饭不说话。云建威不屑道：“ 出来就出来呗，谁怕他了？君丧周我还是和我一起回家，纪念住校。我放学后去找门卫叔叔，让他们看见周牧这个人，不要把他放进学校。”“ 云哥真可靠。”“ 我没事，不用麻烦你。”“ 那怎么行，我还等着你帮我把卡片画完呢。哼，那姓周的要是敢干扰你帮我画卡片，我就揍他。”“ 喂，不要冲动啊，你这小胳膊小腿可别折了。”“ 万一你到时候被揍哭，我们怎么和你哥哥交代呀？” 几人又闹起来。冰晶习惯无视，专心玩手机。沈纪念带着笑意看着他们，似乎觉得他们这样很有趣。